大匪看天下，今日咧就系2017年3月29日，下昼嘅6点几。咁咧就出街嘅时候咧就听日，因为听日都系事务繁忙，咁今日可以录得埋啦咁。咁啊，过去嗰节咧大匪突发咧，啊，我都唔想即系咁激动啊，因为咧。人匪都好危险啊，即係七伤拳啊，打你两锤自伤其身，唉，真係麻麻地啊。不过呢要讲嘅嘢讲啦。有啲人喺 YouTube 度留言，其实我都全部都睇㗎。咁呢有啲人话呢都系讲嗰句说话，话我泼污水污蔑啊萧生同埋啲白票党。我冇泼污水啊。即系咧，如果你听我节目咧，你咁低水平，我真系唔识讲。因为咧，我由头到尾我讲件事，嗰件事咧就系阿萧生同以前嘅萧生同而家嘅萧生唔同咗。以前咧赌懂力量，因为嗰阵时咧，可能阿萧生咧嗰阵时咧生意麻麻地好，唔似而家咁啊，韩牛代理啊，又做冻肉，又做人民超市，又两间公司上市。佢嗰陣時倒動力量嘅時候，佢赤膊上陣。除咗做時事評論員之外呢，亦都為我哋香港嘅前途呢，即係啦，犧牲好大，創立呢個人民電台。咁第二啦，就係2012年跪地乞票為香港嘅時間，我真係俾佢好感動，我真係俾佢感動。就唔系而家，系几时 ？When 嗰下我好震撼啊！所以你啲人话我唔系，即系如果你烧粉冇理由唔明，就是、因为我系烧粉，所以我明啊。而家嘅萧生同以前嘅萧生有啲分别。我从来都话啦，我听我节目，我冇讲鬼，我唔讲鬼故，我唔讲灯，我就系讲件事。你做得啱，我拍手掌，我咪公开话你啱咯。即好似白鸽党咁，而家出嚟做嘅嘢，我觉得啱，我咪话佢啱咯，系咪啊？好似梁国雄、祖伦，我话佢英雄，喺嗰个时候佢发挥佢嘅作用就系英雄咯，系咪啊？毛泽东都可以系救世主，毛泽东都可以系救世主，系咪啊？喺嗰阵时，蒋介石输到焦头烂额，但系后尾变成咗大魔王。咁咪大魔王啦，冇分别㗎，冇奇怪呀，係咪呀？冇一件事人都系唔系永远嘅圣人，喺嗰段时间就做嗰啲嘢，就係咁简单，係咪呀？我觉得件事唔系咁，即係包括有啲人成日讲可能我有阵时我讲一个姓王嘅开佢名，是因为我唔想系咁样。个社会就系呢种咁嘅气氛，所以我开个名讲。你都可以开我名㗎。其实我成行人。识亲我嘅人都知道我叫大匪，我冇第二个名㗎。刘家雄佢嗰副嘴脸，赢输唔紧要，单单打打。我淨系鍾意双打㗎啫。系咪懒有懒系智多星。从来料事如神，冇一件事中。人力人民力量是我心仪的，所以我成日讲得出几年几月几日做过啲乜嘢曾经。而家佢兵败如山倒啦。我闹你是因为我仲要闹你。如果唔系我唔闹你嘅时候，我真係死心㗎啦。我而家对你人民力量有一仲有一丝感情，就係我对万必，因为万必一个真好人。真嘅佛教徒，佢个心系向善嘅，但系呢啲人唔适合搞政治。要讲嘅真系咁多，你听得明就明噶啦，系咪啊？我冇泼污水，我唔会喺我口中你收共产党钱，你乜乜乜乜乜，我冇讲，我净系话做人，成日都讲唔好要良心伸缩赤，伸缩。来来去去，一把尺度人，一把尺度自己。 点解有阵时咧，我喺个节目度咧讲一啲唔啱听嘅嘢，好似成日攞宗教嚟开玩笑啊，好似林郑月娥啊，曾荫权啊，或者我似攞佛经嚟讲啊，宗教嘅有咩好讲？你个人行为为个人行为，唔好拉上神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系尊重呢个世界有个造物主，你信佢嘅，你更加唔好拉佢讲，因为你要尊敬佢，摆个心度。你信佛嘅，众生皆平等，唔使恶形恶形恶相噶，讲道理啫嘛。好似今集咁，我咪同你讲道理咯，系咪？点解我咁讲呢？就系睇到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咁啦。我再举多个例，就完咗呢次选举嘅环节。点样讲呢？啲人仲喺度，即系喺个 YouTube 度啦，有啲喺度争辩啦，有啲剩啦咁。我讲举个例啫。田北俊当年立23条，佢全部够票过，但佢见到民情汹涌，即系民意改变咗田北俊嘅方向，上去北京摸咗底翻嚟，跟住咧就投反对票又好，弃权票又好，令到23条过唔到。佢系建制派，佢系大商家，喺呢一件事里面佢就站喺人民嗰方面而反对呢件事。咁我哋系咪应该赞佢呢？系咪啊？佢做得好嘛，咪赞佢咯。应该鼓励佢做得更加多好嘅嘢嘛，而唔系一炮打落去。佢系建制派，建制派又点啫？系咪啊？即系上次我讲蒋，即系早前日啦，举蒋经国个例子，佢一夜扭转咗佢嘅生态，系咪？李光耀极权嘅，建制嘅。但喺佢个时候，佢发挥到佢应该有嘅作用。新加坡独立能够成为呢、这个，除咗民主呢方面同自由呢方面系差嘅，但佢普遍上系一个高水平嘅国家，我哋要承认佢某方面唔好，我哋就抨击佢，或者我哋讲佢唔好，希望佢得以改善。而唔系你抱住你嘅原则，呢、这个世界冇非黑即白嘅，系咪啊？冇非黑即白。奥巴马，我心目中嘅一代伟人添，认真嘅。但系你啲人话，哎呀，奥巴马好好啊，但系佢咧外交弱咁，咁即系佢都系人无完人，金毛足赤。如果萧若元唔批评得嘅，咁你唔应该听萧若元。啊！萧若元先生嘅胸襟岂能系你可比？我做节目，有啲人话你话佢博收视唔系嘅，喺呢个时候佢系咁。啲人亦都话你个买胡须争啦，所以我买胡须争，我睇错咗，我咪公开道歉，我请食海鲜餐咯，我找数噶嘛，我冇唔找数啊嘛，明唔明啊？输咗，点解我讲咗句说话咧？即系咧。上集我有讲啊，听翻就系话咧，情愿做一个光明磊落嘅失败者，我希望我自己做得到，呢、这个先就系现实。我唔会嘴藐藐讲一啲咧唔系事实嘅嘢，譬如我讲错咗啊，你哋话我，我其实真系唔介意。即系好似有一个人，佢留言俾我，香港人同共产党斗智玩政治。斗争，中共就黑社会，我哋呢啲咧，啊，我哋呢啲咧就系幼稚园，成日当呢个薯片呢啲庸官咧，当系伟人，就好似唱歌嘅歌星，唔理佢唱腔人品不论，就系多人追住睇，港人嘅政治初歌地步惨不忍睹，难怪给匪共玩弄，庸官只要乱开空头支票。多讲啱听嘅故事就可成为伟人偶像，不论政绩做唔做到都未知，港人有排学呢啲咁样嘅写出嚟嘅水准。我可以话俾你听啊，你真系读多两本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港共 政权或者共产党，佢系黑社会，我哋先要不要原则要胡苏争，因为只有胡苏争赢先至能够顶得住西环嘅，因为佢系西环嘅打压者、被打压者，我哋顶住佢，想办法去改变。冇人讲胡苏争佢系一个好有宏图伟略嘅人。你听节目我冇讲过，我只系话佢可以令到香港人暂时冇咁撕裂，而令到大家和谐一啲，可以令到香港人有喘息机会，重新上路。但系你咁嘅政治智慧，我唔识答你吓。如果系咁，你话俾我听，香港地有乜嘢政治人物系可以同共产党抗衡啊？以你嘅观点系冇。但是香港人有智慧，亦都知道胡苏争只要佢行上一步，佢就帮我哋香港人做咗个屏障，顶得住一阵间。等我哋香港人再諗重新上路先至係最主要嘅。99.99% 输，仲有 0.01% 嘅机会。凡事都系咁睇。萧若元先生同我嘅分别就係、是、我自己再讲，做咗咁多次节目再重新讲，人係要有希望㗎，要有光。如果咪人好快死㗎，即係阿萧若元先生佢成日讲，佢话有个人绑住佢对眼，跟住呢炸家衣搵把间尺割佢嘅脉门，跟住呢就俾啲滴水声佢，佢滴下滴下，佢以为佢自己係咁流血不止就死咗，自己都驚死咗。佢亦都讲过，有啲囚犯佢觉得出唔到去，冇希望，佢好快佢就瓜㗎喇。只有觉得我成日都有机会走，有机会走。虽然佢都讲一次又一次失望嘅时候佢都瓜，但係佢就顶得住。你唔地唔系萧若元嘅粉丝，我系。我真系受教㗎。但系我同你讲，我其实话刘家雄都系从政人最重要乜嘢啊？蔡英文话咗俾你听，谦卑、谦卑再谦卑。而家你哋嗰啲所谓人民力量前带头人，我唔知佢退出咗未啊？每一次做节目嘅时候，天外有天，佢都坐中间，快必做下巴受教咁嘅情况。我想问你啦。一个141嘅智多星，从来冇一件事估得中嘅，秒嘴秒舌，佢将佢嘅支持者摆咗喺边。有个网友佢讲得好好，佢话萧生从来唔将佢反对佢嘅人啊摆个心度，我相信都系，所以咧我哋同佢讲，佢亦都好大量咁，你拎20,000蚊嚟啦，咁系咁多啦。跟住我哋话不如赌直播啦，我哋过嚟嗰度做节目啦。佢话佢就过嚟我哋做节目啦。咁但系咧，因为咧我哋始终细台招呼唔起大人物，所以佢唔肯，系咪啊？咁有位人同我哋讲留言，咁佢肯定唔系我哋嘅听众，佢净系问间唔中可能偷听到一集啦，唔可以咁多你偷听到啦，找数未啊？啊！俾咗20,000蚊啊，萧生，萧生同我都冇曾经立过一张咁嘅赌约，呢个第一。第二，后尾赌钱变成话赌韩牛，变成咗赌佢哋，我哋输咗去做十集节目，佢输咗嚟我哋做50集节目，咁啊，萧生断然拒绝咗，明唔明啊？因为凭我哋啲咁嘅知名度，亦都冇能力。亦都冇地位，冇呢个光环上埋咪做节目。所以佢话你话嚟就嚟呀，你都要我欢迎你嚟至得㗎。咁我都知道萧生系一个好大量嘅人，佢话做咪咪呢，民建联上嚟开台又得，建制派开嚟上嚟讲又得，工联会上嚟讲又得。但係我哋就系唔欢迎星期二得到，尤其通呢菜嚟，佢冇开我名呀。所以 Tony 佢系讲你咋？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全靠你咋？等我有个机会，可能唔觉意可以去大台嗰度扬下威啊！明唔明啊？所以咧，有啲人 成日话我唔抵得，唔好理人啦。其实唔系唔好理，我觉得凡系你留咗言，我尊重每一个留言嘅人，我一定复翻你哋。究竟件事系点？究竟我点睇？啊，我人系识，唔系唔止识道歉嘅。我咧就比长毛更真诚。上一次我做节目，我讲错咗央根嗰个人名，因为我其实好兴。咁我讲错咗，系我嘅不是，同埋咧王者君临咧唔系李宗兴啊，所以我讲错咗。咁咧我郑重咁对呢个港漫嘅朋友，我正式道歉。啊，因为咧有阵时做节目咧赶时间，一埋位就讲啦，即系好似今日咁，因为听日唔得闲，埋位就讲。所以我讲错咗，我会讲嘅。第二呢，有啲人话你唔闹人冇标数，可能都真係，因为其实真係唔想讲香港政治。不过你哋问我就答你啦。讲一讲台务，因为第一节都系咁㗎啦。四月二号嘅海鲜餐，即係盡快报名啦，因为星期五我要买餸啦。即係我要订海鲜啦，几多条鱼，几多围，一围几多人，订几多支酒。啊，譬如我想諗住食食蟹，啊，每人有一隻。有一隻冻蟹咁，咁如果十个人一围就要十隻，咁我要有预算，係咪？如果係熟嘅留言得啦，到时畀钱。如果唔熟嘅，咁就真係要畀咗钱先，要真係通知 Alex 㗎啦。係咪？因为而家呢计埋条数应该有四围到啦，咁人哋只可以畀多三围，我都唔知有冇位，因为我冇订啊。所以呢我听日计咗数，星期四晚我就要落去豪门嗰度订，究竟有几多围？然后我计买海鲜，最迟星期五有一围半围新熟嘅，咁就 OK 噶啦。吓，咁亦都喺我哋 Facebook 专页弹咗出嚟。咁我都系讲嗰句说话，我哋非牟利嘅。另外，如果咧真系冇唔想嚟咧做节目唔紧要嘅，录咗招呼翻声，唔好冇声冇气，啲网友。因为呢我哋呢真係细望台，有时可能真係养唔起啲啊大人物，但我都係咁讲啦，有兴趣有话题嘅可以俾啲建议我哋啦，有啲人叫我讲鬼故啦，係咪？但鬼故而家啊点样讲法都唔够啲社运界啦，係咪啊？成日要捉鬼啦，啊边个系鬼边个系人，成日讲，所以讲鬼故呢唔系我哋强项，但我可以试呢喺大匪看天下嗰度呢搵一节嚟讲鬼故，睇下我讲鬼故出唔出色。但系长做呢真系要靠有搵到人才啊，係咪啊？第二，我真系想做一啲小众嘅生意节目，咁有啲人话讲养猫养狗，咁我其实讲边个，有啲人留言屋村养狗，其实佢讲就係讲緊我个网我个朋友啦，以前啲战友啦，咁但我真係想讲宠物嘅，因为宠物对人有情，人对宠物亦都有感情，唔好咁冷漠，我哋想从养宠物开始。另外我真係想讲啲有机而家农作物同埋果园环保回收嘅嘢，希望大家得到多啲啲嘅资讯。咁呢星期五啦，阿伯生阿雀生呢就应承呢就上嚟讲。咁我想呢做返一啲咁嘅节目。咁呢其实我唔急嘅，我虽然话想做18个钟头呢，一个礼拜即係每一晚有3个钟头，但係做唔到呢我都唔强求嘅。不如有好多人呢上嚟做节目都啦，佢真係讲得唔吸引。有料都唔吸引。咁但係如果真係冇办法嘅都冇办法。因为呢我真係想做啲民生经济多啲政治议题，即係留返俾阿 Tony 呢啲咁出色嘅人，或者好似刁拔呢啲啊呢啲人去讲。咁呢星期二得到可能我都会出现少啲嘅。睇下点样啦，因为我想阿 Johnny 佢讲返，因为原班人马阿 Johnny 喺度会好啲嘅，咁我都会同佢商量一下。因为呢我唔想呢长期呢个情绪低落。咁啦就讲呢啲。咁啊希望多啲啦，因为而家香港网台嗰度呢仲未搞得掂。但路希望大家多啲喺 YouTube 睇啦，唔好介意。咁呢就其实订阅多啲啦，希望我哋能够呢做得更加强大啦。虽然有啲人话哎呀大肥你乜乜啊 ,Tony 你乜乜刁拔你乜乜大英乜乜咁。 咁我希望咧就话啲主持真系出色啲嘅，咁好似唔识唔讲，可能开头甩漏啲啦，录音又差啦，啊拍片又喐啦吓，咁、啊、但系咧收视都平均有3000过咗噶啦。咁我估咧会拉到5000嘅，咁啊四同咧，如果咧你做到有5000咧，咁咧我私人私底下请你哋吓啊大匪看天啊 good two 嘅网友食饭啊，因为咧冇人工都好啦，你自费咁我请食饭咯啊，香港、深圳、广州你噏咪得啦啊，氛围好好睇睇，因为咧喺网台界咧做到咧，如果唔系讲政治咧，能够有2-3000 view 都好巴闭噶啦。我研究咗好耐㗎喇，咁我希望做到啦。咁另外呢再同阿杰拉德宣传下，杰拉德呢就4月7号呢就有个 talk， 咁呢佢喺佢自己呢就台湾特白港嗰度有印咗出嚟嘅，咁大家睇下啦。咁第二呢就是、我4月8号呢就约咗佢就食个晏昼饭，咁如果一两个熟嘅朋友呢可以一起嚟嘅 join 埋嘅倾下偈。如果咧唔系太熟嘅就冇必要啦，因为太多人佢都唔想，因为佢觉得佢时间紧迫，即系想啲朋友即系吹下水咁。咁我同 MJ 出现嘅咁样，啊即系强国生还者嘅 MJ 啦咁。咁我而家咧就好努力咁咧，希望 MJ 咧同我拍一个节目，咁佢就推我。可能咧我哋呢啲真系粗声粗气啦，因为寻日佢哋录节强国生还者嘅时候咧，我咧喺度屌人、闹人，隔咗2间房，佢都听到。闹到震晒，佢以为我喺个房度咧同我拍档黎生打交，咁啊冲入嚟，哇做乜嘢咁？唔系，我发紧脾气咁样。其实我唔闹人噶，系有啲事咧，即系咧做节目闹啦，同埋寻日嗰件事好过分，可能一阵间我讲一讲啦，我对嘅睇法啦，大飞看天下，其实就睇我自己嘅天下啫。台务海鲜餐讲到呢度。咁咧就开始咧就特首选举讲完，咁咧就开始讲一讲啦，讲一讲香港啦，嘅少少嘅时事啦，时事啦咁，就系咧689今日唔系政治事件啦，其实是民生啊，咁咧就系 TSA 正式否决林郑。林鄭咧就想咧就話做好啲，唔好等個社會咁撕裂。咁佢咧就希望咧五月嘅 TSA 咧就取消。咁咧689咧就洗佢眼，我係而家係國家領導人、政協副主席，我洗 Q 聽你講咩？就否決咗佢，令到佢咧係唔好意思，其實身體仲係冇好過。第一步。和谐香港都做唔到，因为梁振英就是一个咁嘅人。咁我亦都相信林郑月娥，佢上得台，香港嘅商家佬同埋建制派捧得佢上台，就系佢哋有最大嘅公约数，就系想香港比较稳定啲，同埋咧唔好咁乱。所以咧，你见到虽然话借票啦，其实唔需要，林郑系唔需要。佢都真係搭小巴啊去茶餐厅，虽然嗰间茶餐厅係一个政协委员开嘅，佢都去，咁呢就表示咗佢係比较亲民啲嘅一面，虽然似做show，但起码佢肯做。而喺呢个时候呢，佢亦都学下薯片叔叔一样，冇话呢千军万马，呢个第一好嘅开始啦，即係佢做得好嘅我哋赞下佢。所以我知道呢个人都係一个麻烦人，但是他有些东西糖衣毒药都啦，他起码他有给糖你吃，不是只是给毒药你吃，是不是？那也都讲了所有的差佬犯了法不会得到特赦，因为你真的法庭判了你，他就是有罪，也都不理哪一个打底，这件事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个他做紧。第二，朱经纬被拉咗，咁呢啲人好多事都讲过啦。但係呢我唔知道呢向太啊向生啊佢哋有冇捐钱俾佢啦。因为七警都咁热心捐助啦，咁而家有个警司受咗委屈，咁应该呢向生向太啊洗米华啊或者 啊，萧定一先生又俾面派对，就再捐20万都唔顶，咁啊唔知啦。希望咧就唔好咁啱，又系777啦，系咪啊？因为之前捐钱啊777万啊嘛，7000啊嘛，咁咧跟住咧就777高票当选啦，林郑。希望呢次咧啊，朱经纬呢件案，咁啊又系向太牵头啦，又捐翻777.7万啦。啊，应该咧，因为唔使经过警察，佢又系退休人士，啊，咁咧可能佢自己私人收都得，咁啊要查一查香港法例啦。除咗朱经纬呢件事之外，有好多人网上呼吁，好多人嘅食店，包括富林啦，上次网聚嗰间啦，翠华啦，好多嘅食店咧，去啲选委啊支持林郑。又话霸食又剩，我都咁讲啦。呢啲口号做唔到嘅，真系做唔到嘅，因为算系饮食系民生问题，方便、价钱啱、实惠就有人帮衬。如果咁样数咧，即系等于香港更加撕裂。你要争取到佢哋嘅选票系冇可能，因为呢一班人佢哋。亦都嘅经济压力，如果佢怕经济压力嘅，就唔会喺呢个时候做呢一啲嘢，因为佢哋有更大嘅利益喺共产党嗰方面，就系咁。所以咧，我就系话守得住啦，香港人守得住啦，想办法做翻过翻我哋日常平时嘅生活，见到啱嘅嘢，我哋讲啱嘅；见到唔啱嘅嘢，我哋讲唔啱嘅嘢 ，OK 噶啦。至于有冇大型嘅行动，咁啊睇下林郑能够做到啲乜嘢，刺激到香港所有嘅。之前我以为朱海迪、梁国唔系啊，同埋呢个谭杨岳桥，佢两个能够带领香港嘅民主活动，令到我哋嘅反抗意志集中翻喺呢两个人度。但系我错啦，再一次同大家公开道歉。真系，因为点解呢？公民党呢次叫做勉强守得住，但系你可以睇下朱海迪，两个女士喊住叫佢唔好投白票，佢竟然同嗰两个女士讲：我一票有咩威力啊？你去揾啲建制派，揾啲地产商嘛，佢哋有百几两百票啊嘛。一个无视人民嘅人，如果佢能够求到啲有钱嘅选委，民建联帮到佢，唔使理朱海迪啦，我选佢哋咪得咯，因为佢都听人民讲咯，系咪啊？咁我选佢得啦，选你托咩？系咪啊？所以我话，当你做咗立法局议员，千呼万唤喺你嘅身边嘅时候，你拥有咗权力。拥有咗知名度，你就无视你嘅人民，呢个先就系朱海迪而家俾人睇到嘅真面目，等同刘家雄。我系选票嘅，你做任何嘢，你一定要同选民交代。虽然你选极都输，但系我都系曾经投过票俾你嘅一个人，或者亲自呼吁个朋友投过票俾你嘅人。你做任何嘢。你都当你自己是公众人物，你有影响力，所以你随意门唔删咋嘛。但我唔系好似你咁狗㗎，选输咗嘅时候你话退出，跟住删咗随意门以后唔讲，而家你咪日日讲囉。老萧同你啲人话你两师徒，某一方面一啲都唔似，但係呢一方面真系似。当一个人唔讲嘅时候，日日就开 page 呢，跟住喺度秒嘴秒舌，单单打打。啊，老萧话退休呢就比以前更加忙，呢个系佢真正嘅退休生活。咁我真系冇办法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下次呢讲一讲啲千奇百怪嘅嘢，系咁。